百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由于扩散条件得不到有效的改善，今天本市仍然维持中度到重度霾，能见度继续转差，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中度霾，北部地区有浮尘，偏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本时段呢，多条高速进京方向车流量比较集中，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还有京藏高速回龙观到清河桥，京城高速北七家桥到黄岗桥，机场高速华一桥到尾沟，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以上高速都是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呀，今天早上终于又满足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的愿望啊。 有 哎呦，我们的又一位这个女主播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当然小荣文子因为早早的要跟我们打招呼，所以他打招呼的是王一高磊大帅，早上好。 我就是女版高磊。一样。 好，女版高磊啊，那准备好接招。哎， 好嘞。 来，各位啊，今天早上是周一，而且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路面上的情况啊，有很多地方也比较拥堵的啊。那不要着急，在路上呢听听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对。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哎，我们你看24周岁的生日的也做了一个活动，叫做经典剧本朗读， 对， 是吧？但是我们今天呢也还会说到一条新闻，就是人施瓦辛格对吧，生病 了，生病了、 生病了以后，人家这个醒过来以后，就后来医生给治啊，治醒了以后，张嘴的第一句话啊就是说的是啊，我回来了 啊。当然他英文熟、啊、 对，他说的是英文哈、 啊、I'm back， 但是我想的是、我呼喊三友回来了。 哎，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互动这样一个话题，说一说有哪些你们印象深刻的影视剧台词或者是桥段。 对， 你要能记住台词你就跟我们说说台词，对吧？你要记不住台词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个桥段，就是哪些桥段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对，有很多的这个影视作品大家都是因为 这么一个章节或者那么几句台词儿，就记忆的特别的深刻。 哎， 所以您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哎，然后呢，如果您发台词过来是吧？我跟苗山我们两个还可以演绎一段。 对，您把我那词儿写多一点。 哎，对对对，尤其是您会发一些什么感情戏啊什么的。哎， 哦，我非常擅长。哎我就等着大家的剧本呢、 哎、好 今儿早上也吃得很饱、哎、所以呢精神特别的饱满 哎有力气啊好那我们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跟大家说一下参与方式 嗯 就是各位可以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怎么找呢、嗯、你可以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边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就能看然后你在里边就是打文字啊就跟朋友聊天一样我们就能看到您了啊 好嘞 光亮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将会跟您说到以下内容 清明前后呢多条道路临时管制 还有就是2018年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正式启动50000余名初中学生上半年将率先配齐在线教师、 哦、昨天起微信支付宝等应用静态扫码支付每天限额500块 还有退票费比机票还要贵携程又道歉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时间看一看首先关注一下清明小长假临近了啊市交管局预计说4月4号也就是本周三下午到晚间北京市的晚高峰将会提前啊流量将有所增加高速公路出京方向交通压力大是大家都往外走 嗯 这节日当中呢京城高速望河桥至主收费站京藏高速北沙滩和八达岭路段仍然会出现堵车 嗯警方同时发布了多项清明节前后的交通管理通告4月5号6号7号8号共6天每天的7点到下午的7点海淀区金商林园上山路只准七座含七座啊以下的载客汽车向金山林园方向行驶其他机动车禁止向金山林园方向行驶每天的早上7点到下午的4点钟海淀桥抬头村路蓝梦庄园小区口到长安园路之间的路段禁止机动车由西向东行驶4月5号到7号每天的3点到下午的3点京藏高速公路主路白葛桥六环路出口至营城子收费站出京方向禁止四吨不含四吨以上的载货汽车通行禁止通行的车辆可以绕行六环路京新高速公路110国道 还有呢就是香山地区捷王府路啊捷王府路西口至香山南路之间路段4月5号6号7号8号14号15号21号22号29号30号5月1号的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 嗯 好，大家也最好这些消息啊，再到这个交通部门的官方网站上去好好的看一看，因为这些你比如说，早上八点到五点禁止由东向西，你要万一不知道是吧，这就走错了、啊。 您到时候就每天听我们节目呗， 哎， 到时候还得给您报报哈。 嗯，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嗯， 关注一下民生方面，2018年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正式启动。那今年上半年，50000多名初中学生将会率先配齐在线教师。 哦、 2020年前，全市初中学生都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预约选择合适的教师在线答疑。在线辅导计划今年上半年将在通州、延庆、怀柔、密云、平谷和房山6个区135个项目校，共计50000余名初中学生当中开展项目今后呢将会逐步扩大到其他年级和其他区并且尝试运用到教师的在线学习研修领域项目的实施经费和组织管理经费全部由市级资金保障那学生可以免费使用北京市将建立督查检查专家组对出现严重问题的教师将会取消其在线辅导的资格哇、哦、这听起来以后就是等于说老师随时在线然后呢学生可以在线提问或者是在家做题遇到问题啊找老师吗还是说老师会在线开辅导班啊 我怎么这么不喜欢这种形式呢 我觉得现在好多同学的这个作业他们都写不完，他哪有时间上网？而且以后是不是给孩子另一个借口，就是说，哎，你怎么又玩游戏？哦，没有的，妈妈，我在上网，就是问老师呀。 哪把你把老师调出来，我看看来。小样，当我傻呢？好，再来关注另外的消息。 好，咱们根据央行的通知，昨天也就是4月1号开始，微信、支付宝等应用扫码付款将限额。这个若使用静态的扫码支付，同一客户、银行或者支付机构单日累计交易金额是不超过500块钱的。例如，咱们消费者在使用微信钱包扫静态条码支付的时候，单日使用零钱包支付的上限不超过500元。同时，微信关联的所有银行卡还可以再独立获得500元的支付上限。当然了，这项规定的限额只是针对静态扫码支付的。啥是静态扫码支付呢？比如说路边摊啊，菜市场啊，百货店啊，就墙上贴着那种，或者是已经打印好的二维码，就属于静态条码。收银员用这个扫码枪扫码的，这些都是动态的条码，是不受这个限额限制的。 好，再来关注一下，日前北京市存量房屋出售经济服务合同、北京市存量房屋承购经济服务合同的示范文本正式公布了，并将于4月15号开始实施。那这是北京啊，在二手房交易的环节，中介需要提供哪些服务，怎样才算完成了服务，首次有了标准化的合同示范文本。目前北京的二手房保持价格平稳，略有下跌的格局。北京的二手房市场当中的中介费在2.5%到2.7%，一套400万的二手房，中介费你要缴多少钱？10万多，对吧？那各大房屋中介公司的房源经纪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来积极促成二手房屋的交易。今后在二手房的交易当中呢，将是买卖双方各自和中介公司签订经济服务合同，明确中介公司提供的中介服务，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中介服务和房屋买卖合同混在一起，等于说是这个你服务是服务的合同，买卖是买卖的合同， 对了，各有各的合同，以后就权责清晰了。昨天呢是第34个义务植树日，上午呢白皮松、银杏、元宝枫等200多株乔灌木被种植在工体的西北侧。为什么要选择在这儿植树呢？因为今年9月底，工体旁边将会有一处面积达到1.1万平方米，市民可以步入其中的城市森林公园。所以到时候大家到那儿去逛一逛。 好，今天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一聊那些经典的影视剧台词或者是桥段啊，各位会想起什么来呢？咱们一起关注一下，不知道听到这首歌，各位会想起哪部影视剧呢？ 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爱我所爱， 呀，这首歌其实已经被那个叫什么了，开心麻花那个剧叫什么来着？什么？哎，怎么《夏洛特烦恼》里边那个给玩坏了？你看过那个对吧？一出来那个音乐，所以来看看大家的吧。大家都说了哪些台词？来， 费玉清的这个弯拐的，一阵寒， 你是一阵寒梅是吗？我就一阵寒流，我跟你。 哎，这个四格特逗，他说了。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哦， 摸哈 啊！哎，那个你这个得读出气势来。你这样，你还记得那个桥段吗？ 你来， 不是你来个女汉子版的，好不好？ 我已经够汉子 了。哎，我可以给你搭一搭戏，我扮演一下老九什么的。脸红什么？ 脸红是因为人红。飘香， 红人都不记词儿是吧？来看看，还有那个叫这个熊妈妈说了，说就你们这话题一出来，我儿子一下子脱口几个经典台词， 什么 呢？比如说我还会回来的， 我还会 哎，这是哪一部？ 就这不是施瓦辛格吗？ 不，我还会回来的，声音越来越远，我还会回来的。想想叫什么？ 那是什么嘞？ 你看没有童年，喜羊羊与灰太狼啊。 哦，果然差着辈儿呢，咱俩。 哎呀，真是，一看不看动画片。来看啊，雷王说了，我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我都必须听你们的节目，孩子也愿意听，但是我一直都没互动。今天这话题我特感兴趣，我最喜欢的就是见人就是矫情。来，这是哪个？ 咱们说说摩草的这个短信。 哎，这个你也不知道吗？见人就是矫情， 是什么了？ 《甄嬛传》的。 哦， 哎，珊珊，你 不是，你这个气势不对，应该是见人就是矫情。 哦，是我 这样。 哦，我读的不对， 对不 对？ 是不是要这样， 啊、 要咬着后槽牙念？ 啊，好的，明白。 你知道魔草这个特逗，就是我特喜欢说不见不散啊。刘源就说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透过它望着你，你像那玻璃杯里的冰块一样透明。哎，这谁钱包啊？哎，哪儿呢？我又能看见了。 对对对，那段。葛大爷的，我觉得这得让郭伟来读啊。来看还有一段，哎，其实还有很多人，其实我们得赶紧说出来，不然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说这个。 哪个呢？ 就是周星驰那段、哦、那版经典的那个 啊、哦、 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 0.01 公分，但是四分之一入吉祥之后，我决定说一个谎话。 我觉得是背下来的。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就是那一段。真的是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台词的时候，是我没有看那个片段，我是先看到了这句话，我就觉得哇，这太有才了，怎么会有人写出这么经典的， 特别有才华。其实那个周星驰很多作品啊，在我第一次看或第二次看的时候不太理解那种无厘头 啊， 他是值得一个推敲，而且无数次看你再看，哇，有新的感触的那种。 对。来看看看、啊、 哎，这个天堂龙一就说了、啊、我的野蛮女友里头牵牛的那一段大段的内心独白说了、第一不要叫他温柔，第二不要让他喝三杯以上，否则他会。 你这个我可以给你来一个。 可对，这都不可以了。 那个我们说一说，其实这个的他是等于是就那种嘱咐后来的男人要对这个女人好的话嘛。 哦，那你来。 所以一定要温柔一下，是不是？你比如说我嘱咐王一一定要对珊珊好。 还是高磊吧。 嘱咐王一啊，我等会儿我找着词儿呢。谁酝酿？ 这儿 啊，好。王一啊，不要叫珊珊温柔，不要让她吃油饼，否则她会逢人就打。王一啊，在咖啡馆一定要喝咖啡，不要喝可乐或橙汁。如果她打你，一定要装得很疼，如果真的很疼，那要装得没事。王一啊，在你们认识的第100天，一定要去他班上给他送一只玫瑰，他会非常非常喜欢的。他喜欢写作，你要鼓励他。很多人都是从这部戏以后才知道什么叫撩妹的。哎呀，这啊，后面不是台词了啊， 因为牵牛长得特别无害。 我也读的不对，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悲伤，我应该把，就是我应该很平静的去说这个。 对，就是。可对， 来， 对对对，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还有其他的方面的一些台词啊，来说一说。 这个太难了， 你说一说。 这个太经典了，比如说这个糊涂的旁观者就说，根据老舍先生《骆驼祥子》改编的电影，张丰毅在这个有里面有一个不去给刘四爷拜贺寿，有一晚喝了一碗酒之后，什么什么二七二八我也不去 啊，这然后 完了把碗一摔， 哎好。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说新闻。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热点消息啊。这有一公司最近是老道歉，你知道吗？前一段时间是因为这个什么叫做隐性消费啊，就老网上搭售一些东西啊，出来道歉。那最近呢又有一个事儿，他又道歉了，哪儿呢？携程网啊。 对， 今年二月份，深圳一名消费者遇到了在携程网上预订了一张价值6000多元的机票，最后竟然被告知需要收取9000多元的退票费的事件啊。那他的遭遇也引发了关注。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吧，先说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深圳市民王女士在携程上预订了一个价值48422元的突尼斯8日2人私人行。由于朋友突然生病，在下订单不到20分钟之后呢，王女士就打电话给携程，希望能够取消这一订单。啊，携程客服呢不同意退票，以已经出票为由不予退还。如果说你要取消机票，就要收取18524元的机票全损费。那当天晚上，这个王女士呢就从土耳其航空公司回复的邮件得知说，这个机票的单价是7890港元，折合人民币也就是6415元，说而且如果退票是不用收取税费的，但是携程却要收他18524元，就合着每个人收了他9262元人民币啊。 等于比人家航空公司这个， 对，等于航空公司只要他说6000块钱、哦、啊，然后携程要他9000块钱啊。 对，这个王女士呢，根据此呢，将问题投诉到了深圳市消委会。3月8号的时候，深圳市消委会联合了福田区消委会，向携程深圳公司发出了这个监督函，并进行了约谈。携程公司日前呢，向深圳文消委提交了情况说明和整改承诺，承诺对于机票差价问题在技术和服务上进行改进，而且表示平台绝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强制捆绑销售。 光在技术和服务上进行改进吗？ 其实 这个跟技术和服务关系 不是很大，但是我觉得嘛，对于以后朋友们在订机票，我们无数次在说，这个违约政策，还有一些改签、退改签的政策，都在一行小字上面出现，大家一定要去查询。比如说这件事儿啊，这是消委会施压了，这给解决了。但比如说碰到其他网站，人家可能就说航空公司那个说退票的事儿，不一定是你买的舱位， 而且还是因为这位女士她的费额比较大，所以她才会，你看像土耳其那边航空公司去询问，如果说比如费额比较小的1000-2000的，是不是大家也就不弄了呢？ 对， 所以携程 CEO 孙杰和两名高管也是在上周五到了深圳市消委会啊，向每一位在携程消费遇到过困扰的消费者和市消协会致歉，并提出了5项整改措施啊。 反正呢，我觉得指别人不如指自己。以后您这个买机票的时候，小字儿的部分、免责的部分，还有退改签政策，仔细看清楚。 通过珊珊这么一说，我决定了以后不管买什么东西，我找最小的字儿看。哎， 你别说我的经验，每次买退改签的那个政策，我点开拍一张照片。 哦。 以后有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不用提供其他资料。 他还防止他改，是不是？ 对，而且你知道吗？到时候这个像航司，他可能有时候会说，由于是你买的同一个航班，比如说咱俩当时买不认识，你买你的，我买我，可能咱俩价格一样，但是可能咱俩仓位就是不一样，然后政策也不一样，说不清。 哎呀好难哦，做人好难哦。接下来时间 太难了， 让我们一起深情相拥吧。这首歌大家会想起什么作品呢？ 不愿放开你的手，此刻可否停留，爱的乐章还心中弹奏。 怎能就此发现 我的感受与你相同，不愿陪月儿伴花落， 对你的心有星辰来为证，爱如风雨翻涌， 深情相拥，时间这一刻停留， 千万不要开口再对我说，爱情只为今夜不走，既然相信会有思念，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都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台词或者是影视桥段啊，和我们分享一下。像芝就说了，说大帅喵喵好，欢乐颂二里赵医生和曲妖精的父母谈话说的那段话，说你们不养他我养他，粗茶淡饭我也，他会活得真实鲜活快乐，就这段真的是打动我了。哎呀，现实中找这样的男人值了。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鼓励女同胞老是看电视剧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还是一个帅哥说出这台词了。 真是，哎呦我天哪。 我从来不看这类的，看完了堵心。 看完了受伤是吧？你看你那儿还有什么样子的？ 戴维就说了，下面这句台词您熟不？ You jump, I jump。我给他翻译成生死相随。 哎，不是 ，You jump, I jump， 是这哪个影视剧作品来着？ 你跳我就跳。而且一定要念成 You jump。 啊 ，You jump， 你丈夫就是我丈夫。 在水一方就说了，野塞尼亚的经典台词你记得吗？ 哦， 你知道是哪句吗？ 哪一句？ 当兵的你不等我了。 哦，原来珊珊你都是看老电影的。啊， 我是来自那个年代的。 好，来看一下啊。哎，还有小溪的小鱼以及开蟹都给我们这个说了这段台词，就是那句大腕里面那个是吧，一定要喊最好的黄金底段啊，雇个法国设计师，建就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户型最小的也得400平米，什么宽带啊光缆啊卫星的能接的全给它接上，然后门口站一英国管家，倍儿绅士那种，一进门甭管有什么门神都得说 May I help you sir。 这段其实说实话你们发现有很多都已经实现了吗？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 假期去哪里？ 当然去大通买电器。 有活动？ 必须的，4月5日至8日大通电器春季家装家电节，大牌家电低至半价，套购家电最高立省30%。 买电器就去大中。 春意盎然的时期，满足孩子的出行愿望，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限购指南者与自由光，至高享税前无免包牌购车礼，详询 Jeep 当地经销商。 中国黄金会员月盛大开启啦！3月21日至4月20日，一卡在手，多点积分，积分返礼又黄金，以旧换新仅半价，抽奖惊喜100%，会员狂欢尽在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斯柯达 SUV 家族又添新成员，德系多功能 SUV 科洛克震撼上市，标配八大时代装备，十大不简单科技，购车有机会享价值20000元好礼，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科洛克，从新去出发。 斯柯达。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日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狂饮奇幻之境，北京 SKP 欢度11周年生日庆，4月5日至15日，刷广发信用卡，在北京 SKP 消费，满额送惊喜，最高可得1000元礼金卡。详情请关注微信号"广发卡北京"或见店内海报。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0元得，详询10086。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积善于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扯闲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 听众朋友，咱们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受低压辐合区的控制，本市空气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较差。今天早晨呢有轻雾，白天有中度霾，傍晚北部地区还有浮尘，外出呢请您注意健康防护。入夜之后，北风逐渐增加到4级左右，局地有阳尘。具体了解一下具体预报，今天早晨中度霾，有轻雾，偏北风1到2级，气温13到17摄氏度，相对湿度75%。今天白天中度霾，早晨有轻雾，傍晚北部地区有浮尘，偏北风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扬沙，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也希望您继续关注。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金卫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这一时段主要联络线的进城方向持续车多，东部城区京通快速路京哈高速、姚家园路朝阳北路五环到四环之间，南部城区蔡胡营南路右安门外大街、开阳路，还有西部城区莲花池路、莲石路一线、辅石路、辅城路一线，还有北部城区圆明园西路、肖家河路段、万泉河路、西直门北大街，以上都是进城方向车行缓慢。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菜百黄金的情况。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上周五因耶稣受难日欧美市场休市，截止到今天早上七点钟，国际现货黄金$1326。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璀璨钻石生辰月，菜百上新多款春季潮流首饰和大克拉精品钻石，4月3号到21号购物满额还有加油卡等您领，做初春最时尚的达人就来菜百首饰。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早上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影视剧里的经典桥段和台词啊，然后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印象深刻的，哇，这每个人几乎真是这个都有一些自己记忆点最深的人啊，来看看还有哪一些。像这些什么经典的什么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这前面都有人说过了啊。 对对对，这个肯定很早就被点了。 小雨莎莎说的是这样一段，他说有一个电影桥段，就是泰囧里的那个泰国出租车司机说中国人最着急，然后 泰国人最默契 徐朗说泰国人最默契，那泰国出租车司机你是中国哪里的卡，徐朗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说北京啊，北京更多啊。 这个情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司机啊，转身的时候还说喵喵的慢慢点喵喵的北京更毒 来看一下还有其他方面的啊。 我天哪，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洋气了，你这收问写来台词都是英文的。 哎呦， 我变形金刚里的结尾擎天柱的这个独白简直帅爆了。如果可以，我希望听到大帅用浑厚的声音朗诵这段台词。 什么？这哪还有指定我来？我 希望你首先是英文，当然了，中英文都行。您看着办。 你这样，你先读条别的，我先熟悉熟悉词儿。 好嘞。 哎。 光亮就说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兔子等着瞧。 哎， 你肯定没看过这动画片吧？ 兔子等着瞧，这是什么呀？ 我的天哪，真的只有我这个年龄段知道，是吗？ 兔子等着瞧， 这是一个动画片里的 啊， 就是这个动画片每次结尾的时候，就都会里边兔子等着瞧。 所以那个我会回来的，就学人家是吧？ 对对 对。 那个兔子等着瞧是什么？ 这个因为这个兔子在这个动画片里是一个大坏蛋，所以呢就 什么罗伯特什么什么，这叫什么， 是不是哦？真的我只记得这个台词，连名字是动画片我都不记得。 好，又一不打心的啊。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聊说哪个动画片，就是兔子等着瞧那部动画片。 还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一个桥段，就是当年葛优的一段，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这甲方乙方里面。 对，你再读读，我觉得我还在理解那段啊。 精忠报国特别逗，他说的你要提到这个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这些是搭配着来的。还有一句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从来不给钱。 对。 我还 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 拉清 单。 我还记得不给钱的下句， 哎，什么？ 老子吃你几块破西瓜 啊！对，老子吃你几块烂西瓜还怎么着？哎，这是当年真的太经典。 小兵张嘎，小兵张嘎 啊！对对对，还有啊，我看一下。 哎呀，这个思绪万千啊！你就看到大家的留言，有的时候我也在回忆一下，就大家提到的这个影视剧。哎呦，那个时候才多大呀？真是的，都不记事儿呢。 好， 你看这个仙城多哈，一看就是一个喜欢看言情小说的朋友。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山无棱天地合才根与君绝。 这种最就是能忽悠女孩的这种。 还得这样，还得有那种声音点。你这样。 来你来你来来来带着感情来一个，来快。 哦，紫薇版是吧？这个一定要紫薇版，这是。 还有紫薇版。 对，这小燕子版肯定叫山无棱天地合才根与君绝，这是小燕子版。 来紫薇版啊。 紫薇版就得。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你又骗我。 我给你拿点药来吧，是不是？喘不上来了。 阿姨说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爷，楼下322住的马冬梅在家吗？ 这就玩坏的。 对，马冬什么？马冬梅啊？什么冬梅？马冬梅啊？ 马 什么 梅？ 行了，大爷您歇着吧，哎，好。 江国荣说在这个满汉全席里有一句话给这个小绝尘这位朋友印象特别深刻，说酒吧里头有一个姑娘，然后呢站他旁边说，哥哥你真性感，张国荣说我不性感，我姓李。 哎，这个还有一段，就是这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猜出名字来，我只说台词 啊， 啊东说的阿米尔冲 冰山上的来客， 哎这个哎呦好不错不错啊！ 我小的时候就懵懵懂懂，对这个战争片里的爱情部分有深刻的印象。 为什么这样红？我跑调了没有？ 这是不是古勒丹木？ 哎，对。 花儿为什么一定要抖出来？ 啊，对对。 花儿为什么？ 来来来，还有还有，希瑞赐予我力量吧，这是战略盟说的，你还记得？其实我一直都没明白为什么他是希瑞变身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希曼是吧？ 不是，那是他哥，他哥哥叫希曼， 希 瑞，他叫希瑞。 那我再说一个，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的叫能够说出准确的说出这部动画片的名字，就成成我的塞拉君。 哦， 尝尝我的塞拉君。 哦 哦，童年，来看看还有。 哎，那你要说动画片，我也有一个。其实有一个那个主题曲我特别熟。其实小的时候好多动画片来来去的演，但这个动画片真的只演过一次，但我印象就特别深刻。 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比我还坑，我这最起码还有句词儿。 这个是神探嘎姐。 哎，哇、哦！哎，你别说，还真那个真是有人，都是同龄，都是同龄人、 哎这个。这个我喜欢， 这个、 人间大炮一起准备。 哎，这个好像就是那个吧？ 恐龙特级可赛号。 哦，你那个是这个小绝尘唯一一个猜出刚才我说的那句台词的这个电视剧的准确名字。一会儿再说吧，来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早上咱们一起啊，说一说这个叫什么？ 您印象里面、 啊、对对对对 最深刻的台词儿或者说是影视作品的 桥 段？桥 段啊、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看看你们的记忆和我们的记忆能不能对得上来。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这个很多朋友在互动着，像有位糖糖，她老公正在开车啊，估计不能互动，然后直接对她老婆说了一句台词：“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哎，说很有霸气啊！ 可以啊，念得很有霸气嘛。 没有没有，我一直刚才在揣摩那个变形金刚那段，我一会儿跟好好的给大家琢磨琢磨啊。 对， 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好不好？ 咱们得是不是跟国安有关系？ 对对对对对，上个周六我们一直在预告的京城德比，最终比分也出现了啊，是比较刺眼的4-0，比赛明显是一边倒。那在工体5.3万多名球迷营造出的手机满天星和胜利歌声当中，1300多名仁和球迷默默地卷起了乘风破浪的旗帜，在与老大哥的比赛当中是完败啊，证明了仁和想要在京城和国安队呢掰掰手腕的想法，至少现在看来还得再住几年啊，再过几年。 这一次呢，在这个中超联赛中呢，再遇国安，仁和就是将这非常希望能打出优异的成绩。看着带着这么多球迷来，就能感觉出来，而且他们确实整场啊都是非常拼的，但实力上的差距也是同样十分明显。 哎， 赛后呢，仁和教练加西亚对于这次失利呢心服口服，坦诚在与国安的交手当中认识到了本队和中超强队的差距。 好，再来关注一下在日前举行的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协调会上，朝阳区副区长刘海涛介绍说，朝阳区辖区内一共涉及冬奥会改造任务的场馆有四个，分别为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体育馆、国家会议中心。那涉及新建场馆有两个，分别是冬奥村和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其中国家体育馆冬奥改建项目呢已经完成规划方案设计，2020年达到测试赛的要求。水立方将于今年11月份启动改造，作为开闭幕式举办场馆的鸟巢将于2020年起实施改造。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保持互动啊，送给大家一首歌。诶，我不知道这首歌你是不是影视剧当中的，来苗山一起判断一下 啊。 很多人都猜出了刚才说的那句尝尝我的 Sala Jum， 就是 Blist 警长、 哦、 Michelle CZ 金洋气 对对对， 这歌我猜出来了， 这首歌是什么？ 爱江山更爱美人， 他应该是哪首？ 我还真知道 哪一个，细说。 我真的看过 什么， 是叶童版的《倚天屠龙记》1994年、 哦、 而且这首歌是片尾曲， 是吗？ 哎呀，来的酒啊，不醉不罢休。 我特别确定。 愁情烦事别烦。 里边有马景涛吗？ 有。 哦，那这个 Mask AD 是答的最准确的。他说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 女主角还有周海媚。 哦。哦，朱海媚， 对， 哇、哦，朱海媚，哦，啊，这是虽然说到了女神，那你知道当年真的是啊， 我个人觉得这个版本是我觉得《倚天屠龙记》我最喜欢的版本。 哎好， 因为里面有好多好多，当时因为是台湾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发展到特别高峰的时候， 啊、 所以那个电视剧里头，人家40集的电视剧，人家赶5、6集就换一批歌， 啊， 就片尾曲、片头曲都换哦。 哎呦，好， 特别洋气。 咱们现在光换人，你知道吗？啊，来看看啊，这个大家还记得什么样子的影视桥段或者是经典台词？大号豆豆就说了：“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 BB 爸爸波波爸爸拉吧。” 我怎么记得是“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不爸爸”什么那个？ 他怎么对他发那个宝宝 BB， 这是有这个吗？ 没有，肯定没有 BB 和波波。 你是坑我的是不是？想让我一下子弄下来啊？ 不过这个七月这个朋友比我记得清楚，他说那个兔子等着瞧，里面坏蛋是狼。好嘞，您记清楚。 哎，还有啊， 暴露了您的年纪，咱俩都暴露了。 还有一段，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朋友记忆最深刻的是那个叫“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英雄儿女。 这是。烽烟滚滚， 我调儿对了， 长英雄。 对 对，是英，对你说你唱的是他的电影名儿，你知道？ 对。 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 来看看还有其他的啊，你那儿 找，我们很多朋友都发过来了。 我就觉得那个小虫这个版，这应该是小虫的 版啊，这是小虫版的啊。 我就听着像，因为小虫吧，给很多的著名的歌手写完歌之后，觉得演绎的不觉得比我好，我决定自己演绎一下，所以他自己录了一大堆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哦。 哎呦，这还有祝我们生日快乐，谢谢您啊。哦，你看百乐宝把这个兔子等着瞧又好好那个解释了一下。他说这个是捷克的动画片，关键是兔子不是坏的啊，兔子的对手是狼，所以狼最后总是说，因为他老败，最后就会说，兔子等着瞧。哎，对， 你就跟灰太狼一样的嘛。 对， 灰太狼不是老说嘛，说我还是会回来的。 好，你看咱这一下都聊出出处来了。 还有那个旭志说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羞羞的铁拳里那个卷帘门副掌门沈腾把狮吼功跟阴阳指结合起来那个新招数，你过来你过来啊。 这个难受的李小胖，哎呦，说出来了，真的，我印象里其实有一些东西吧，如果别人不提，你可能就尘封了。但是一提就想起来了，说1987年正大综艺最后有个正大剧场，有个叫《侠胆雄狮》的电视剧，里面每集一上来有个开场白，这个都是那个雄狮他自己的内心独白，说， 你说， 与我的世界截然不同，他的名字叫 Catherine， 从我见到他的那一刻起，他的美貌、热情和勇气就征服了我的心。当时我就意识到他将从此改变我的生活。然后凯瑟琳就接着说，他来自一个神秘的地方，在陌生人前他遮住自己的脸以免受到仇视和伤害，为了挽救我的生命他把我带到了那里，如今我无论走到哪儿心灵上总有他在伴随。完最后拌嘴了 啊！这个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侠胆雄狮就是在下水道里面有一个人长得像狮子一样， 这 他的头发特别的长，然后脸毁 了。我准备用兀无涯的这个台词来回答你。 好， 休息休息一下。来说一说大家的这个大家继续发展，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资讯啊。 好， 72岁的斯皮尔伯格又一次让观众嗨了。上周五中美同步上映的科幻片《头号玩家》，用极富创意的设定和绚丽的特效，再次印证了他的造梦大师的美誉。目前豆瓣上12万人参与打分，评分是9.1。这个电影这么好吗？ 我最近反正看朋友圈，朋友们是去看这个电影的人都说特别好，值得看。 是吗？那我们到时候去看看。截至昨天下午，票房收入达到了3.3亿元。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片中放置了各种上世纪80-90年代的流行文化彩蛋，涉及游戏、动漫、电影、音乐，可谓数不胜数，让人眼花缭乱。每出现一处大家喜闻乐见的彩蛋画面，就能引起观众的欢呼。这就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差不多，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这些都承载着大家的很多的记忆， 对 吧？ 对。咱们再聊聊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消息哈。 哎， 组委会近日就公布了天坛奖入围影片，包括《红海行动》《十八洞村》在内的15部中外佳片将角逐今年天坛奖的10个奖项。此外，《幕后玩家》《战神记》分别成为电影的开闭幕影片。电影节的开幕式将于4月15号在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好，再来关注一下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影片《幕后玩家》，由徐峥监制，任鹏远执导，徐峥、王丽坤、王艳辉还有段博文、任达华、于和伟等主演。故事围绕着一场关乎生死和救赎的金钱游戏展开。 再来看看闭幕影片《战神记》，是一部关于成吉思汗、铁木真的传奇冒险电影。该片呢由让雅克阿诺监制，哈斯昭鲁执导，陈伟霆、林允、胡军、李光洁、倪大红、张歆艺等主演，具有浓郁的英雄史诗气质。 另外，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还将首次开启科技单元活动，活动是以球幕电影、巨幕电影、4D 电影和动感电影等特效电影展映为基础，设置了5大活动板块，包括特效电影展映、科普活动、佳作评选、展示交流和学术论坛。其中特效电影展映板块将于4月5号到5月6号期间在中国科技馆展映大约30部国内外最新的特效电影，让观众体验到优秀的科技电影作品。大家记住 啊，4月5号到5月6号在中国科技馆。那4月15号在中国科技馆举办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科技单元开幕式上， BBC 的巨幕电影海洋将作为开幕影片亮相。哇，这个 当时就是上映的时候就很震撼了。 嗯， 另外呢，还想让大家关注一下这次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北京展映开启在线售票。目前组委会已经确定了近80场影片的影前和影后的交流和沙龙讲座活动。其中中国电影资料馆最新完成的 4K 的修复版《盗马贼》《黄土地》将举行首映。著名的导演田壮壮将会出席《盗马贼》的影后活动。本届的北京展映焦点影人之香港著名的电影制作人演员徐峰女士将携自己参演创作的7部影片与电影研究学者对谈，其中《滚滚红尘》4K 的修复版将首次在北京首映。戛纳的金棕榈获得者本届天坛奖评审团成员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将亮相影片《魔方》的映后活动。 那红霜永年少，红尘美梦有多少方向，朝痴痴梦幻一心爱，路虽人茫茫，人生是梦的延长，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何从何去，迷我心中方向，风悠悠在梦中轻叹，路何人茫茫。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都有哪一些经典桥段是大家难忘的。 好多的歌其实也是大家的记忆深刻点。比如说大范儿发了这个，就是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还有那个什么没头脑不高兴是吧？ 对对对， 也有类似的这种的、啊。 他们俩一直在爬楼梯，我记得。 哎，还有 CZCNZ 就说了，李小龙在《精武门》里的台词是：“我书读的少，你不要骗我哦，是不是？我走出这个师门，我走出这个门，我的师兄弟们都会没事儿。”哎，这个是李小龙说的吗？ 嗯， 我怎么感觉在那么多的这个。搞笑的电影里出现，所以我读出来的味儿也有点别扭。 所以他就说嘛，说这么热血的这个台词儿现在被玩坏了，就是因为这样，对吧？然后还有这个笑天发了好多次了啊，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 这个 红孩儿， 哦， 对吧？《西游记》里面红孩儿，《 西游记》里红孩儿的那个、啊， 而且说了好几遍，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 哎，你会发现女孩怎么都会发那个 You jump, I jump, 这个是这么打动你们的心吗？ 你跳我就跳， 就愿意跟你一块死就特别感动是吗？ 我是觉得生命愿意献出来的人、可能就是你只要说愿意跳，你可能没跳就我先跳下去了， 就 我要的是这个态度。 哎，就是你可能是 You jump, I jump, 你咔你跳了，我后面又就哎，丈夫还不一定啊， 丈夫不了。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互动 哦。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胡歌。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石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如梦之梦的导演赖声川。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是许琪。 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徐峥。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冯小刚。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优。 我是李晨。 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假期去哪里？ 当然去大中买电器。 有活动？ 必须的，4月5日至8日大中电器春季家装家电节，大牌家电低至半价，套购家电最高立省30%。 买电器就去大中。 春意盎然的时节，满足孩子的出行愿望，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限购指南者与自由光，至高享税前无免包牌购车礼，详询 Jeep 当地经销商。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哒哒 哒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春天已经到了啊，但是天气情况也会是非常多变的。所以各位，无论是出行也好，还是这个出去游玩，还是在家里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黄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哎，跟我们说一说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吧。 哎呀，好的。咱们先说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吧。由于这个扩散条件比较差，北京呢今天全天啊将受到这个雾霾笼罩。应该说咱们出行上班啊，还有户外活动的朋友啊，要注意健康防护。那么这个雾霾呢，将在今天前半夜，由冷空气影响到北京的时候啊，逐渐消散。部分地区呢，在风刮起来的时候，还会伴有这个短暂的扬沙。明天和后天啊，北京呢，就是从明天今天夜间开始吧，北京啊将持续受到这个冷空气影响，给北京带来这个降雨、降雪和这个降温天气。从明天开始呢，这个气温就会明显的下降。明天最高气温呢，目前预报是15度，比今天的26度降了11度还要多，应该说是跳崖式的这个降温。后天就是周三和周四呢，最高气温也就是12度、13度的样子。从周四开始啊，到双休日，这个气温呢才会缓慢的回升。双休这两天啊，北京地区最高气温啊能上升到16度、18度，也就是说，最近未来本周这几天啊，这个北京天气呢都不会特别暖和。那么夜间呢，最低气温现在目前来看就在4度到6度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波动吧，在这个范围之内，应该说夜间呢，天气啊还是明显感觉偏冷的。可以看出啊，这个北京呢，未来这几天啊，主要是降雪、降雨，还有降温，对出行和户外活动有一定影响，请咱们听众朋友还是要做好这个防范准备。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来讲呢，本周的前期，也就是周四之前，在我国的中东部，会将有明显的这个降温和这个有些地方还会有明显的大风天气，这个预计降温的幅度将达到10度到15度。特别是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应该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西北地区呢，主要是大风和风沙对出行啊出游有一定影响。那么降雨呢，主要在长江以南，特别是华南和这个西南地区会有明显的这个降雨。到周三啊，这个降雨呢会达到最大最强。到周四呢，基本上就慢慢就减弱消散了， 就很少了。那个降雨影响呢，主要是湖北、湖南，还有广东、广西，另外云贵川的大部分地区。东北呢也有少地方有零星的这个雨雪天气，这个呢基本影响不是太大。那么到本周的，可以说这本周的前期啊，全国的天气啊都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咱们计划出行出游的朋友啊，还是要多关注这个天气预报。那么本周的后期，也就是周四开始到双休日，全国的天气趋势呢，向好的方向转变。从目前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仅有在西南地区，也就是云贵川的小部分地区有这个降水天气。那么到双休日呢，也就是7号、8号，全国的大部分天气啊都比较好了。这个呢是比较适合出行啊出游的，基本上也没什么影响。天气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炫赏花。放心，为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堂与金乡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京承高速黄岗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排过北七家桥，北五环林翠桥西向东，北西五环就是安慧桥西向东方向，京通快速路四惠桥东进京方向，东五环远通桥以南南向北方向，平房桥以南南北向南方向，西三环航天桥南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呢均有事故发生，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拥堵，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今天早上咱们一起啊说说一些聊聊你印象深刻的电影桥段或台词， 对 对吧，看看您的印象当中的这些记忆和我们的能不能呼应起来啊。还有很多人，其实我说出这句台词，不知道那个珊珊能不能想起 啊？ 高，实在是高。 对，这我就知道广告嘛。 什么广告 啊？ 一看年轻，这是电影当中的一句台词。哎，这是地道战还是？哦，地道战，地道战，应该他是想了一个办法，就是那个把我们的老百姓给逼出来，然后旁边有一个那个二狗子说高，实在是高，只不过后来这一段被广告用的比较多，大家就只想着广告了。还有什么张军长拉兄弟一把呀？ 我刚才还看见很多的朋友，比如说依旧吧，还有一干朋友啊，都发来了这个追捕里边的经典台词，高仓健那段。但是我刚才找了找，好像每个人都不是特别准确，网上有一准确版的，是这样的：杜秋， 你看多么蓝的天呢，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明白吗？杜秋，快去吧，从这儿跳下去。招仓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 哦，这段其实是这样，我 楼顶上 这个这段有一些经典台词，我怎么都没印象了。 就在楼顶上，有几个人把这个高仓健挟持了，然后刚才他们这个对话，然后里面那个追捕的主题曲嘛，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真的，因为高仓健是我妈的儿时偶像 啊，对，很那个时候就是哪见过这种竖着领子这个那样说话的男人， 特别帅，骑着马，而且什么都会，上前入敌。哎， 对，其实刚才我一直要说那个，就是变形金刚里的那段，一直为什么拖到现在，就是因为我一直没找着那个感觉，就是他当时这段是什么情况下说的，是结尾的时候吗？ 是结尾的时候，因为当时大黄蜂可能是受伤的很严重，那个时候，然后他们基本上这个队伍也是伤痕累累。 哦， 然后这个时候他说那个话的时候，当时是虽然很惨烈那个现场，但是很有底气。 哦， 然后很打动人，因为他的声音很坚定，我是觉得。 哦，那我读一读吧。 嗯， 不一定能读出来。我们的种族不是，我本来想学那个 是不是天线宝宝。哎，他那个声音只是有一点电音 的 感觉。 我们的种族因为被遗忘的过去而走在一起，齐心协力面对未来。我是擎天柱，在此发出倡议，让这段历史流传下去。我们拥有珍贵的记忆，生生不息。 可以可以可以，后半段可以，后半段。 他这句话不，这个但是这个其实你知道吗？他们国外的那些电影的配音，他们是那个，尤其是有一些什么说 "One's over"， 就那种有这种很老的那种的， 要腔调。 对，反正就学不好，学不好啊！改天好好弄一弄再玩啊。 对， 来看一下，还有其他的朋友发过来的，还有周学东说了，大帅，今天是我和我爱人马秀娟40岁的生日，我想在文艺广播24岁生日的这个机会，向我的爱人祝福一声，生日快乐！谢谢他的一直陪伴，那必须送上啊，你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谢谢谢谢你们的这个一直对我们的陪伴，也祝您的爱人生日快乐。好，还有你那里 这个 Betty、Betty 就说了，说小时候那个希瑞，你们说的是下半句，其实还有一句上半句， 哦， 赐予我力量吧。 对对对，这个肯定 希瑞、 好，这个都对都有的。然后我想想看一下，还有 特洛伊木木马就说了，猴哥、师傅被妖精抓走了，大师兄、大师兄，师傅被妖精抓走了， 是是 二师兄， 西游记里的。然后张鹏说的是霸王别姬里程蝶衣说的，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是这味儿吧？ 大帅，真没有想到，这三个时段快过去了，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准确定位。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那些您印象深刻的经典台词和桥段。 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 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下发《北京市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旅游消费行动计划2018到2020年》，那提出将整体提升老城和三个文化带的旅游环境，要将大运河自然文化资源塑造成世界认可的国家文化符号，核心区旅游集散中心将会外迁。 根据行动计划，北京将整体提升老城和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旅游环境，加强旅游设施建设，提升旅游服务水平，让旅游者呢更好地体验世界级文化典范区的魅力。 好，再来关注一下啊，故宫是花样频出，复活文物啊。今年故宫博物院是花样频出。这个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透露说了，今年故宫将会推出清明上河图之旅，开放文物医院，为因为国家宝藏而火的石鼓专门开辟展厅。 这个单院长就介绍到，以往呢故宫每年大约只有1%的馆藏文物有机会展出，受到了场地的制约，每年故宫都绞尽脑汁的希望为更多的文物提供展出的机会。目前的文物露脸的比例基本达到了2%，到2020年每年露脸的比例将会扩大到6%。 另外，故宫还在筹备一部纪录片、一部电影，还有两台话剧。其中一部话剧将会讲述紫禁城600年，还有一部以建福宫为题，讲述它的前世今生啊。再来关注一下，镜泊湖进京推荐35个旅游项目。 好一派北国风光啊，镜泊湖景区风景名胜旅游推广会近日在北京举行。这个镜泊湖呢将推出满族民俗文化游、火山野猪林密林穿越游、南湖鱼坝子村什么渔猎体验游、龙泉山庄休闲度假游、镜泊小镇曼城风情游等5大类35个旅游项目，邀请咱北京市民前往体验。到时候周末的时候你有空到那儿去逛逛哈，35个旅游项目您可以好好选择。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聊天，说一说印象深刻的电影桥段和台词。咱们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天。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这个来看看啊，这个杨宇说了，说我呢是送孩子断断续续听的，然后我要说一段，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说啊，他说的是这段，傅文退你多一下子破功了。 你怎么现在只能走这个路线了， 配女人的路线了。傅文佩，你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你有本事抢男人，怎么没有本事开门？开门开门，你开门开门，你有本事抢男人，有美事开门呀等。这是到底是哪个电视剧？雪姨是吧？就因为这个火了。 好像是，好像是。但是我只是想说，在今天一上午的第3个时段，你真的特别的准确，这个时段 打开了是吧？ 这个定位。还有这个莫醒醒，哎呀，他这段我特别有感觉，因为我在那个配音秀里边还配过这段呢。 哦， 你看啊。从开始到现在，你只许对我一个人好，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要真心，不许骗我骂我，要关心我，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你要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的时候你要陪我开心，我不开心的时候你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你要见到我，在你心里也只能有我。 哎呀，说出了多少女人心里想要说的话哈！ 哎，越看这种电视剧，越 就是 电影， 对， 越 被这种桥段坑死多少人？ 对。 哎，刚才那个女主持人，有位叫恩的说，女主持人哼的那段音乐的动画片叫《神探嘎杰特》。 嘎杰特吗？哒哒哒 哒哒，这就行。 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 真的， 你们就光哼哼都能听出来。 听众朋友无强大，真的。 哇，真的简直太强了，太强了。看一下啊， 最神的是光亮，连小黄人的这个语言他都能懂 啊。 嘎嘎巴嘎嘎嘛，这妈妈拉下。 好吧，还有木三撇来这来找同龄人了，说珊珊你哪年的？我想说的经典台词你应该可以 get 到。我好后悔，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如果我嫁过来我的腹肌啊，这个我知道。我好后悔，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 如果我不嫁过来，我的父亲就不会死，我也不会沦落到这样一个伤心的地方。 这是什么地？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叫《武林外传》 哦，怪不得 同福客栈老板娘 啊，怪不得我还真没怎么看那个 哦， 因为我小的时候不太接受这种穿越的。 没有没有，就是什么那个还有一个桥段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什么上面有人，上面到底什么人啊？就是有一个姓范的。特别想不起来了，说的有点乱七八糟的啊。 以巅峰，这个 HS 就说了，元芳你怎么看？ 嗯，对，这个也是被作为网红句子出现的。 对， 好，那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一组奇闻异事吧，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交流。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关注一组奇闻异事啊， 这个有意思。马德里警局将每天为警犬播音乐，这怎么回事啊？ 哎呀妈呀， 西班牙马德里警察局上周呢翻修完这个警犬的宿舍， 嗯， 为这些警犬提供了多项服务，包括听音乐缓解压力。 哦、 警局就说了，狗舍翻修历时3个月， 嗯， 这个警犬队22只嗅探犬这周将全部入住。新狗舍呢，配备了空调和加热供暖的床具。宿舍区的设施包括动物诊所、洗浴和护理中心，供这个警犬玩耍的草坪和夏季纳凉的露台。新安装的音响系统将会为这个工作间歇回来的休息的警犬播放古典音乐、以缓解他们的工作压力。具体曲目呢要根据每只犬的工作内容和需求而定、每天播放多次。 行了别说了，你听完你说这条新闻我就一个感受，我活得还不如条狗。 那个警犬真的辛苦哈、 啊！对，当然这个也是。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引发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啊。现年70岁的美国好莱坞影星，这个阿诺德·斯瓦辛格3月29号再次接受心脏手术，目前情况稳定。但是他手术回来以后啊，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说了一句经典台词：“我回来了。”啊，施瓦辛格的发言人说了，说施瓦辛格按照原定计划在美国加州洛杉矶一家医院接受肺动脉瓣换瓣手术，那手术相当成功，他在术后恢复阶段身体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 哦，施瓦辛格患有先天的心脏病、曾于1997年接受了心脏手术，当时也是肺动脉的换瓣手术、那次换瓣手术并非永久性的，如今呢使用寿命已到，所以他决定再次接受换瓣手术。他的心脏病还是那么的生猛、还有他居然已经70岁了，这是很多的影迷朋友都没法接受的。 真的是感觉他的电影就是 特别有劲儿， 就 是 历历在目吧，应该说是啊。来，这样吧，今天既然人家生完病以后回来都能说两句经典台词，看看大家的呢，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印象深刻的经典台词和桥段呢？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这个又来了，我该我发挥的时间了，依旧发过来了一句：“嘘，别笑，别笑，人家打劫呢。” 哇，这句完美。 这是那个冯远征老师的，应该是吧？ 对对对，这是那个《天下无贼》里边 啊，对对对。冯远征老师这些年怎么也是经常被拉去演一些这种角色啊， 也是走到第三个时段了、 哎、 这个苏童发来这一段我还真没想到是一个男听众发来的、 哦、 他说琼瑶最经典的就是情深深雨蒙蒙一个对话、 哦、 你看啊，大家可以演一下， 来来 来, 来， 先是男、 啊、男的说 男， 对你无情对你残酷啊，就对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 那你就不无情不残酷不无理取闹了吗？ 我哪里无情哪里残酷哪里无理取闹了？ 你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残酷哪里不无理取闹？ 我就算再怎么无情再怎么无理取闹再怎么残酷再怎么着，也不会比你更无情更残酷更无理取闹。 改得漂亮。 这段是真的有吗？还是说 有 人后来给他改的恶搞的？ 这是古巨基和赵薇当时的一段啊。 啊，真的有这个段啊？ 所以后来大家为什么演都是在演他们这一桥段啊？ 啊， 对啊。 嚯，这当年这琼瑶阿姨为了凑字也是够拼的啊。上学的时候就这么干吧。来看一下啊，多多说了，前天和女朋友去看了《遇见你真好》。这个电影讲的是在高四复读班里发生的故事。在高考前，教导主任范明给所有操场上的同学每人发了三个姓，然后说今天给你们每人三个姓，然后呢，第一颗是幸运，祝你们高考成功，前程似锦。第二颗是幸福，祝你们在未来可以过上想要的生活。第三颗能在这里遇见你们真好，让我们开始吃杏吧。然后咬了一口说，啊，这个杏不太熟啊。看到这儿我就有点想哭，想起了高三毕业的那年，在最后的一次班会上，一向严厉的班主任第一次在我们面前哭了，说遇见我们真是最大的幸运，真是一辈子只有一次。就像范明吃到杏之后说的那句一样，谁的青春不是青涩还带着酸酸的感觉，但是却又义无反顾的呢？ 哇哦， 你看，你看他的这个情感就是属于真正的那个桥段一下子激发了他， 对，就是打到了他的点。哎呀，这是让人感动。还有小绝尘发的这个麦兜就说，麻烦你鱼丸米线，其实是粗面，鱼丸粗面， 木有鱼丸， 那墨鱼丸粗面呢？ 木有鱼丸， 木有粗面。 那你单独来份鱼丸吧。 哦，你怎么还有，你怎么还有这个事 以前经常给猪配音。来来来， 我觉得动画片好像给大家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那是童年的回忆。 对对， 而且小的时候等动画片那个心情，你知道那焦急呀。 嗯。还有还有一段朋友，哇，这刚才我说的那个三来俊的那个，就是很多朋友都就是说出了这部电视这部动画片的名字，而且现在还有一位直接把他们的那个开场白给发过来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在新德克萨斯星球上有一位机智聪明勇敢的警长，他叫布雷斯塔，他具有鹰的眼睛、狼的耳朵、豹的速度、熊的力量，使他非凡超人。为了维护和平与安宁，他同邪恶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哇，这段很像、哦、 哎，这个没有，这个像不像我都不知道，因为我都忘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看这个电话的这个动画片的时候，就一直希望自己在想，如果让我拥有什么样子的超能力的话， 哦，再挑一个， 对对对，挑一个，我要拥有什么呢？啊， 那你说我挑了什么？ 熊的力量。来看一看，笨的笨的要死。还有还有，看 还有这个编辑部的故事，其实大家印象特深刻。 哦， 但是其实我对编辑部故事就是前后那广告里头， 对对，什么 火腿肠， 对对对，谁是葛玲？ 葛玲是谁呀、啊？ 哦，对对对，就是那个 葛玲是谁呀、啊？ 葛玲是谁？ 李东宝是吧、嗯？ 还有安红，我想你。这是 这个是瞿颖演的。 啊哄啊香蜜， 这句台词说的是赵本山说的，在楼底下喊姜文和曲， 不是喊这句话的应该是张艺谋。 哦，对对对， 啊哄啊香蜜， 对对对，是张艺谋， 对对对，是张艺谋， 是临时客串的一段。对、啊、哎， 好，今天真的是 我爱你。 今天早上真的是和大家一起啊，回忆了这么多的经典台词。不过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我是大帅， 我是苗山， 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天天到，气儿燥，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阳春三月好，运动正当时。让我们一起放开脚步，不断前行。 3月17日至4月7日，八达岭奥莱春季户外嘉年华，消费满2000元返100元运动户外品类电子礼金，购买多赠，还有轮滑障碍赛和房车露营节等您参加。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斯柯达 SUV 家族又添新成员，